Thank you. Thank you.

这些都有六六国的，都走过人了，下去脑子不要走，都走过人了，下去脑子不要走，那么你要不要来嘛？我们抓他那里，都叫你下去，都是老一辈人家打野的，干过我爹的，叫不完的，那是你们家打野的都别人家的，啊，找我去，啊，叫你在哪里？不知道钱都不好找，反正我，这个是走过去了，干嘛走过去脑子？干啥呢？不不不，